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咁啊，继续吓。 嗯。 今日讲中信泰富与中电啦。咁、根据罗咸平教授咧，哇，买中电呢单嘢咧，真系中信泰富一个好好嘅投资嚟嘅。因为点解咧？嗱，中信泰富咧就1998年至2000年嘅时候咧，佢个资产回报率咧得大概 6.0% 嘅啫。咁啊，其实都唔算话好高嘅。吓，咁啊喺中电嘅证券投资嘅回报咧。咁其實就幫佢增加好多㗎，去到成8% 嘅。 嗯。 咁啊，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啦，因為中信泰富到最後呢就是、賣返晒啲中電嘅。咁點解呢？點解賣返啲中電？佢唔想嘅。 嗯。 中電自己即係唔知點樣啦，傾咗點傾啦，就回購返中信泰富嗰啲股份嘅。 嗯。 咁啊，即係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哇，有錢賺啦！中信泰富到最後都係咪先？你回購翻去翻股份，咁但係佢當初買中電嚟嘅意思就係想揾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嘅，因為中電好穩定啦，咪做發電噶嘛。咁點解中電當初肯俾佢買佢啲股份呢、 嗯、 就因為中電以為中信泰富可以幫佢帶中電嘅業務入大陸。 嗯。 點知發覺咦唔好對路，中信泰富冇乜料到喎、 嗯， 幫唔到手喎、啊。咁我做咩俾啲股票你呢？跟、住所以就可能係中之後之前一早已經有話 agreement 可以回購翻，咁就回購翻嘅、嗯。但計數中信泰富係有賺嘅。 嗯。 咁啊，好叻啊，好叻啊，哇，有賺錢啊咁樣。咁但其實真係豬兜式咁賺錢啦、啊。 嗯。 咁啊，所以我自己本身啊唔好中意中信泰富嘅。好鬼死憎呢間公司，尤其是嗰陣時即係做細嗰陣時咧，成日上中信泰富都見到一班鬼佬咧，即係霎下霎下嘅，即係嗰班鬼佬真係霎下霎下霎到咧暈嘅，即係全部係 managing director 嚟，擺即係花樽嚟嘅。 係咪 Robbie Seven 見到喺洛克度飲 醉？仲衰過嗰啲，仲衰過。咁啊，另一樣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擦鞋擦到暈咧，就係話咧，嗱1995至1997年嘅期間咧，咁啊中信泰富基本上所有佢收購翻嚟嘅業務，如果以行業嚟分咧。就全部都係淨現金流出咁滯嘅，即係話你投資咗入嘅錢，佢個回報係唔係好夠冚嘅，啊，淨現金流出嘅。咁啊，跟住榮志健啱講咗兩樣嘢啦，咩進步中要穩定穩健啊，穩健又要進取啊， 嗯、 啊，跟住就有序咁樣去投資、啊。 喂，我想問咧，呢篇嘢咧幾時寫㗎？ 應該係2000年咁上下。 哦，二千 ，2002、2003左右近。 哦，即係唔會2002。 嗰本書名我唔記得啦，一套三本嘅、 哦， 一套三本嘅，喺大陸買嘅10多蚊本好抵玩嘅，好抵玩嘅。咁、 嗯、 啊，跟住就話啊，1995至1997咧，咁啊未有呢個咩循序咩積極進取啊、進取穩健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基本上買翻嚟嘅嘢咧，全部都係淨現金流出嘅 cash outflow 嘅。咁啊，自從有呢兩句招牌之後咧，去到2000年至到2002年咧。哇！你見到好多嘢咧，都變咗淨現金流入啦，包括啲航空啊、基建啊咁樣咧，都有流入啦。咁啊，即做咗好多工作啦，好叻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又係白痴，呢啲又係真係打飛機打到暈。一點解2000至2002年佢收購翻嚟嘅變成淨現金流入咧？因為嗰陣時咧，經過咗嗰個金融海風暴1997之後。亦都係個經濟好差嘅香港經濟，中國經濟都好差嘅，咁嗰陣時基本上佢係冇乜投資啊，冇乜嘢做啊，所以冇乜錢出啊，所以佢收翻嚟嘅錢咧就變成流入噶啦、 嗯， 即係你流入嘅 net inflow 嘅意思就係 inflow 減 outflow 嘅啫，咁、 嗯 啊、你冇乜 outflow， 你有 inflow， 咁你咪表象上你好似有嘢流入咗嚟咁樣，就好似好叻咁樣咯，咁、 嗯、 但係其實就莫彩，咁同埋之前咧就收購咗太多嘢啦。咁就搞唔掂啦，咁所以停一停嘅啫，又唔代表佢叻嘅，咁所以如果你以咁嘅環境之下， 嚟睇中信泰富今時今日嘅中信泰富做一個所謂嘅整體上市，可以幫到幾多咧？我又唔覺得幫到好多嘅。 嗯。 咁但係當然個deal嘅背後有一個好激進嘅行為啦，因為四百幾億買二千幾億嘅嘢，本身有一個好激進嘅行為、 嗯、啊， 即係好似阿迪去選香港小姐咁樣激咯。 O K。 係咯。 明白。 啊！你選香港小姐， 明白， 真係好激嘅，真係好激，好激。 唔係咁，中信做單好出名嘅嘢嘅。 嗱、啊，跟住嗱、啊、之後費事講啦，因為而家我都係根據住阿郎教授嗰份嘢講，因為我話佢寫到2003年咧、啊，因為即係之後2003年之後咧，佢呢個 chapter 就冇講到嘅、啊，就係、是、佢買澳洲鐵礦石嗰度咯。嚇、啊啊，買澳洲鐵礦石就全盤失敗， 嗯、 完全賴嘢，淨、 嗯、 係輸澳洲紙已經係正常一間公司嘅執得㗎啦。咁但係因為佢係中信系，所以佢唔使執笠。 嗯、 OK， 但係都已經係氣若游絲啦。 嚇、嗯， 咁、啊、跟住就常總入咗場啦，因為榮智健同埋呢個嘅死啦，啊嗰、那個人叫咩名？唔記得個名，就落咗台啦。啊，繼續做股東，但係就冇參與管理，就係阿常振明阿常總啦。常總我又識佢嘅，常總係一個好人嚟嘅，好叻嘅人嚟嘅。但係常總呢幾年都搞唔掂間公司啦。啊，咁啊，今次嘅deal如果係成功嘅話咧，常總就係一個好嘅落台階嚟嘅。因為點解咧？常總就可以同人講，我都搞唔掂，要靠買一個龐大嘅重組計劃先至搞得掂。咁啊，都係一個好落台階，因為佢真係搞唔掂呢間公司。啊，咁啊，講完中信泰富啦。啊，咁啊，大家都如果係揸住嘅話咧，你等四月啦，等四月中啦，希望嚇佢、啊、出嗰個嘅財務安排嘅，究竟會係點樣啦、 嗯？ 啊，如果正常常嘅都應該一升嘅，嚇、啊，如果你咁 hea 嘅話就冧噶啦。咁啊，就再講嘅就係啱啱誒節目開始嘅時候講嘅呢個嘅誒、招商局啦，因為佢亦都係紅籌公司啦。啊，嗱，中信泰富我 conclude 咗一句啦，我就覺得即係今次係榮家佢俾北京踢出局嘅。啊！一個國家嘅一個政治嘅風險嚟嘅，一個政治嘅問題嚟嘅。咁、今次招商局亦都係一個好離奇嘅嘢，因為佢嗱、啊、你我講你 background 你識知啦，即係 background 你都未知係咩噶啦，尤其是阿 Jace 啦， 嗯， 因為頗為麻煩呢單嘢。嗱、啊，招商局佢就會集資，但係佢又唔係一個傳統嘅集資。集資好簡單啦，集資就係批股啦，即係譬如我揾阿迪根 Vaccin 要批股，咁啊問阿 Jace 啦，喂我賣20%。Vaccin 嘅股份出嚟啊 ，Jace 要唔要啊？1000万卖俾你啦，咁样。 嗯。 如果阿 Jace 肯要嘅，咁佢阿迪咪集资1000万咯，呢只叫批股。 嗯。 公股嘅意思就系咩咧？即系譬如阿 Jace 本身就系 Vaccin 嘅股东嚟嘅。 嗯。 啊，咁而家阿迪就话我要公股啦，嗱你揸住一股咧就要俾10蚊我咁样。咁啊，譬如阿 Jace 揸住1000万股嘅。 嗯。 1000万乘10蚊即系1亿啦。系、嗯。咁你咪俾1亿阿迪咯，你有嘅话。咁你梗係冇啦，就好希望，好希望你有啦，下次啲啦，咁就即係呢個就係叫公股，即係你原本有嘅，你會增加個投資落去，你冇嘅，咁你有機會可以參與啦，咁樣，咁今次佢都係一個公股，咁但係佢個deal嘅意思就係話咧，佢會發一個可換股債券出嚟 ，convertible bond CB， 年期就3年。三年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揸住呢個 bond 咧，三年之後咧，你就呢個 bond 咧可以變成股票。 嗯。 跟住，但係當然 on top 你要再俾錢啦，嚇、啊、變成一個股票啦。咁揸住呢個呢樣嘢咧，其實佢第一樣嘢就每年都有息派俾你嘅，有8厘息派俾你嘅，嚇、啊。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係強制性嘅。如果唔強制性嘅話咧，你揸住呢嚿嘢三年之後你可以揀啦，你可以換可以唔換。 嗯。 但今次係唔得嘅，你係一定要換嘅。一定要換股票，你唔換股票嘅話咧，我都揾槍射你噶啦，咁樣嚇。咁、啊、你唔換嘅話，你就買咗啲股票去啦嚇嚇。咁、啊、就一定要換。咁但係換股價咧，通常都有 discount 嘅、 嗯， 即係譬如我而家買咗你呢嚿嘢，三年後同你換翻股票啦。譬如而家係10蚊嘅話咧，通常有個 discount 咧就8蚊嘅，即係我都要氹你入局㗎，係咪？咁但係因為今次強制性咧，佢直頭咧係按 premium 嘅。即係三 premium 嘅10几% premium 嘅，即係譬如而家佢10蚊，佢而家股價10蚊。嗱，阿 Jace， 你買個換股嘅一個權利， 嗯， 三年之後你可以換咩價？12蚊。咁你會話啦，三年後如果你12蚊嘅，我咪12蚊喺市場度買咯。 係啊， 我冇理由三年前用定一個日價嚟買你啲股票咁戇居㗎，咁樣。咁所以成間店好奇怪，因為招商局就話咧，佢今次係為咗集資去減債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招商局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集資。 嗯。 因為指招商局喺國內嗰個嘅係交通部嘅啊，嗰、那個名氣，佢求隨時買人攞錢，實有人俾錢啊，十億、八億、一百幾啊億，一定有人俾佢嘅。咁但係點解佢今次要做一個強制性嘅換股計劃咧？我得一樣嘢，一個答案嘅，就係佢要逼走一啲人嘅啫。係 啦，踢人出局， 一定係踢人出局嘅啫。即係譬如我係招商局大股東。啊，咁我知道有個譬如二股東叫阿迪，有個三股東叫阿 Jace， 呢兩條友咧，我真係睇見都唔順超噶啦，真係咧見到都想冚兩巴，咁、但係你哋兩個咧，哇又有錢喎、啊，你又唔自在喎、啊，但你硬係要篤口篤鼻嘅， 係咯， 咁我點可以踢你哋走咧？我就強制性做啲嘢逼你哋科水，咁、你哋唔科水咧，你就走，咁當然你哋都可以選擇科水，咁但我諗你冇咁蠢㗎、按個用嗰一個日價嚟買三年後嘅嘢、我每年俾返啲息你嚟補返你哋嘅傷口，咁你又冇咁蠢，因為我又諗住逼你哋走囉。咁當然即係而家逼走嘅話，我知道阿迪同阿 Jason 就逼得你走啫，咁但係我覺得招商局呢個 case 裏面呢係有啲人可能分散咗唔同嘅 account， 係揸住一個比較大啲嘅股權，可能係4% 或5%，不過分散咗嘅。我又唔知你係邊個，但我又知道有個可能有個咁嘅人喺背後，我又想踢你走，咁我咪唯有出呢啲咁嘅招去踢你走，或者到最後你肯供嘅，因為應該肯科水嘅人應該唔多嘅。肯科水嗰啲大概我就知道係邊個啦，因為嗰啲一定係有心人搞踢局搞局嗰啲人啦、你唔供嗰啲好正常啦，你俾我都即刻沽股票，我唔會同你玩呢啲咁嘅遊戲，冇理由強制，冇得拎住咗支槍去逼人做嘢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又係一個嘅國家安全嘅議題，又係逼即係一啲嘅政治鬥爭嚟嘅、即係我自己個 interpretation。 我覺得聽完即係耀川個deal之後，第一個感覺嘅就係、你係逼人走嘅喎。因為你冇可能嘅就係話你仲要 mark up to OK 你一定要揸都唔緊要啦，即係你一定要換股，但最後嘅係你仲要係個 premium 唔係調翻轉個 discount 嘅話，咁成件事就好奇怪喎。 好刁轉，因為啱即係開頭節目都講啦，即係近排有好多好撲朔迷離嘅事，每日喺我哋。周圍發生緊， 同埋正常地就係話、除咗 OK 要走嘅就係一定係好多嘅散户啦，揸住嗰啲啦。咁頭先要 散户俾玩死添。 頭先耀川講過咧，就係我冇可能同你咁樣玩落去噶嘛，我一定係等三年後啦，算數啦。咁散户一定會走啦。OK， 咁第二樣嘢嘅就係、後面係正如耀川所講，就係、一啲可能冇錢而又揸住一大批貨嘅人咯。咁、可能要踢就係踢嗰扎人嘅。 絕對係啦，我相信會係咯。如果唔係唔會咁絕嘅，好絕嘅強制呢兩個字喺股票市場裏面係極度絕。因為你強制嘅話，你係講到錢啊嘛。係。即係你強制婚姻都唔緊要啦，婚姻啫嘛，冇乜所謂啦，係咪先？但強制分身家就唔同喎。講錢真係冇感情喎、大佬呢個世界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離奇嘅行為嚟嘅，即係離奇到不得了，即係冇辦法可以解釋到招商局竟然一間平時冇乜出聲嘅公司會突然之間出一招 咁 絕嘅咁毒嘅一招嘅，因為好離奇嘅呢單。 今日招商局咩價？招商局到底 冧咯，冧咗3%-4%，佢冧咗6-7% 嘅，26%好似。 哦，咁啊算少咯，冧3%-4%都。 唔係，仲有後著嘅我諗，仲有後著嘅，呢啲冇咁快可以解決到。咁所以我諗，我上個禮拜講國家安全真係。即係非不中亦不遠。 不過我諗咧，又要咁講，有即係我覺得有咁嘅可能性呀，就係、即係睇下到最後有係咪有批貨沽曬出到嚟啦。 實有嘅，但係我諗佢都係打後面嗰個人㗎啦。 我諗打完之後會派翻一個。 打完之後應該會有糖派嘅，你放心。 有嘢派嘅。 但係打嘅過程當中，你都死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喊住口啦，係咪？跟住再俾翻粒糖你，你都腫曬豬頭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嘢即係。即係越嚟越多呢啲咩古靈精怪嘢呢，大家就要即係小心㗎啦。即係其實又冇得防嘅，點防啫？嚇你點知啫？連招商局呢啲即係十年唔出一間單 news 嘅都會搞啲咁嘅嘢，你其實你冇得避。其實你冇得避。咁你後面仲有好多呢啲公司去做，都有啱講啦。譬如係 而家估緊華潤有機會啦，嚇、嗯，呢、這個嘅首鋼係一個機會啦、嗯，全部都垃圾紅籌嚟㗎啦，嚇、嗯，咁佢哋都好有大條道理去搞好多事出嚟嘅，咁但係睇下邊個避得過啫嘛，咁、 嗯、 博傻瓜遊戲睇下邊個傻嘅啫， 係，嗯，嚇、嗯。喂，咁啊，去到嚟呢度啦，讲下个市啦，姚川。 啊，个市啊，四月咁点啊？希望四月好啲啦。四月应该 OK 啲嘅，我谂。 冇啦， 应该。打内银就升翻啦。 今日就打咗啦，我最后。 你打咩啊？ 打咗啦，我摆位最后二三啊嘛。 哦，系啊。 系啊。 你估嘅咩？ 估咗啦。输百几点啫嘛。 哦。输百几点走啦。唔代表咩啦，而家的你嘅。你嘅身家 散纸嚟㗎嘛， 散纸中嘅散纸， 咁百几点真係唔会输入肉㗎嘛， 唔係四成大十倍都未输入肉啦，啲切大把钱， 三就 你层皮夠厚嘛，有牌都未入對， 唔係咁大 嘅，阿迪你屋企好似有架私家 lift 㗎嘛， 佢應該唔會運 lift 啩？ 我都想， 應該唔會。 唔係咁啊，今日個市你見到啦，騰訊啊大幅收復失地啦，今日又再一次彈咗上去啦。 係啦，咁啊，騰訊今日就澳門股咯， 澳門股啦， 啊金沙升一成啊，四千幾億市值嘅一日升一成，即係一日多咗四百幾億。哇！ 但係好奇怪嘅喎，今日公布個博彩收益係按月。按年就升 13 點幾個 percent， 但按月呢就跌6點幾個 percent。 咁幫佢講返好說話，因為舊即按月即講緊二月啦，係、歷史上面第三高嘅月份嚟嘅博彩收益，咁所以按月跌呢都可情有可原。 Okay， 除非你破紀錄嘅啫，如果唔係即按月跌都 OK。咁但係即你都唔使一日升 10% 咁激㗎。咁就而家講一講內銀啦，因為內銀就近排都火車頭啦，因為個市抽水都係靠內銀啦。咁但我自己覺得即係內銀又未必會接得到力咁長時間。 哦，係啊，係啊。 因為內銀本身都即係你都知道都好多麻煩嘢喺度啦。其實業績 OK 嘅，業績 OK 嘅。咁但係就你計四大個人銀行啦，其實佢哋壞帳咧，舊年咧係升咗一個 double 嘅，到1000億嘅加埋曬。 嗯。 都幾犀利下嘅。不過當然你話比起總體，可變壞帳嘅國內資產，包括啲地方債啊，或者企業債啊，咁一千幾百億都唔算都係乜嘢啊，咁所以都叫做可控嘅嗰、那個壞帳風險。 即係去到今日嚟講啦，由低位都彈翻成八點幾個 percent。 咁夠㗎啦，升完啦、 差唔多。 我諗差唔多㗎啦。 係啊，可以走咗先啦。 係啊，冇咩好玩㗎啦。 喺個恆指嘅喺個恆指成分股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基資盤嚟講，那個平衡位係用完㗎啦，內銀、 啊。 所以之前點解話會低位可以睇一睇，但去到呢啲位應該要走㗎。 咁啊，所以希望就呢個嘅騰訊啊，即係都唔係好希望㗎啦。不過唯一靠佢嘅騰訊啊，這個嘅中移動啊，幫幫手頂住個指數咯。 中移動啊，今日冇喐過啦，你見到中移動啊，照舊平收71啦。 係啦，其實個市況都幾悶嘅，講真。 反而咧，我覺得其實這個即係呢一輪啦，由一月開始咁睇啦，即係呢個幾下嘅即係一落一上，一落一上啦，又反而係有。有兩隻嘢係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嘅意思係一路 keep 喺個高價度嘅，一隻就係一號長實，係，即係你見到新鴻基插到媽都唔認得姿勢，但係長實 一長實唔同，長實係和記嘛， 長實就一路上， 佢有7蚊特別升啊嘛， 係啦，咁啊當然第二樣嘢， 但和記啊直頭抌心啦，喂屈臣氏又係我嘅，拆又係我嘅，派息應該我派嘅，啖馬食俾錢啊係咪？因為我做屈臣氏嘅。但係長實又有錢分喎、哦，又分埋一模一樣喎、哦。長實嘅股價創新高喎、哦，我和黃未創新高，咁搞錯。 好難㗎，喂和黃點可能創新高啊？ 喂爭幾蚊啫，唔係嘛？ 你話唔係二週日？ 梗係啦，梗係啦， 係咯，係咯，冇喂個 high 85，我記得好似。 咁、你就係咁，你講長實創新高都係五啊二週嘅啫，係咪先？都係一年裏面嘅啫。咁但係即係和黃就滿不是味兒啦。點解個風頭好似近排俾個長實侵佔咗？ 但係依兩隻係好，即、就、係、是、李嘉誠手頭依兩隻係好硬淨啦，今年未曾見過， 硬淨啦， 未曾見過穿100蚊啊！呢兩隻係 李生出手邊有？ 係啊，所以我就話 邊有咁快早頭啊？ 咦，依兩隻超堅啊， 堅 實過咩喎？ 堅，你有冇買啫嘛？我話冇啦， 冇啊， 係囉，冇講咩啫。 冇 ,suggest 過河王但係冇買。 講咩啫。不過好嘅，中移動都升返。 嗯。 咁大師唔使俾人攬咁耐。 另外內地市呢 吓 內地市。 內地市啊冇乜特別講㗎啦。有咩好講嘅內地市 ,A 股。咁都係離開都係啲位。 冇計喎。 咁有咩搞嘅，冇咩搞內地。真係喎，內地有咩搞， 冇嘢搞。 你而家四月你等內地係新股嘛，新股開嘛，唔知開唔開呢。 今日官方個 PMI 公布出嚟就 靚嘅，好五十點幾， 係啊，好返啲。 但半個鐘頭匯豐出嚟嗰個又唔得呢， 又刮返一把 四十八點幾，不過唔緊要，你睇好嗰個咪得囉，你睇靚嗰個咪得囉。話匯豐嗰啲唔好嘅咪唔好睇， 外國人嗰啲嘢， 我冇啊，外國嘅嘢唔好睇，你睇翻國， 你睇翻睇翻國貨， 係啊。咁如果以前係匯豐個靚嘅國產嗰個噶嘛，咁咪睇匯豐嗰個咯。邊個好嘅咪睇邊個咯。 但係個內即係大個， 即係好簡單啫嘛。我而家我就做節目，我對一邊，我呢邊就對住阿迪，呢邊就對住阿 J， 你叫我望邊個啦？冇辦法，阿迪係匯控啊 ，J 國產嘅，我咪依塊國產好睇啲，咪睇國產咯。冇辦法㗎啦，咁咪唉 ，PMI 嗰啲 UFO 一樣嘅啫，信則有，不信則無。你信咪信，唔信咪罷咯。 嗯， 嚇、啊，咁你又要聽，又要質疑佢嘅，唉、哎，都唔質疑啦，而家都。 嗯， 嚇、啊，你話喂，官方個點會咁高嘅？唉，是但啦。 嗯， 佢話咁高咪咁高咯，你咪信佢咯。 嗯， 係嘛，無謂包拗頸啦。 嗯， 冇著數嘅，係咪先？你包拗頸嘅。好龍亞大師咁樣嘅，成日都叫人唔好買啲澳門股嘅，咁咪又升返上去啦。 冇計啊，澳門股真係唔啱掂，唔好掂啊。 係啊，咁咪即係嚟緊個市，即係四月份個市，我覺得最大嘅風險就係啱啱講嗰啲嘅紅籌民營嗰啲 click 卡古怪嘢啦。 嗯， 即係要絕對小心，非常之古怪。啲古怪嘢唔單止係喺個股價裏面剁你兩刀，而係喺你個荷包裏面呢搣你兩張銀紙走。 嗯， 呢啲公股啊嗰啲，嗱中信泰富又係啦，你個 financial arrangement 咧，你個財務安排咧又係好難估計。 係啊， 你點估計啊？喂，大佬佢收佢嘅嘢係四倍㗎， 嗯， 四百幾億收二千幾億嘅嘢啊！即係如果你乜都唔理 debt financing 嘅話，你淨係 equity financing， 淨係股票集資嘅話，佢要集1:4㗎，1:4喎。你本來我拎住10蚊買個股票，你而家佢問你攞多40蚊啊，大佬， 嘔血啊， 好鬼震撼嘅事嚟㗎。 當然唔會1:4啦。 係啊，如果唔1:4嘅話，又係賴嘢。如果你 debt financing 個 proportion 係大嘅，比例係大嘅，即係佢話：哎呀，我見你股東都成副身家輸喺我嗰度咯，我冇理由再問你攞錢㗎。啊，我 10% 係公股，即係 equity financing， 90% 係用債嘅，咁咪死啦！你諗下佢嗰個負債係點啊？ 係 千幾億啊，多千幾億啊！ 我知啊，差唔多同當年差唔多，當年八仔孭條數差唔多。 係啊， 八仔孭緊嗰陣時最高峰時期孭85億美金到啊嘛。 係咯， 係啊，但係 佢原本已經有唔少債，你加埋呢個新債嘅，孭緊成2000幾億喎、 啊。但係我 你收八厘息咧。一年要俾89幾億息啊，大佬！ 一公即係唔係二公一你都死啊！ 你個 financing 你點做呢？你抽水啲股東就斬死你，你用債啲債啲銀行會斬死你，你自己條數爛曬，咁你點可能你自己都諗到？我哋正常都會諗到啦。 中信銀行做 financing 俾佢， 係譬如阿 Jason 突然之間要買個 Hermes 包包40萬， 嗯。 40萬個 Hermes 差唔多啦， 係啩？ 你都會諗，我40萬點還㗎？我點嚟㗎？你偷你都冇咁快偷啊，搶都未必一日搶咗40萬翻。你都諗㗎，你400幾億買2000幾億嘅嘢，好似買咯咁樣，諗都唔諗，你條路點行都死㗎。我就係唔知佢點行啦。 嗯， 即係除非佢指定就有一個人叫阿的，佢會幫我立曬㗎啦啲錢，佢會縮貨㗎，咁 OK 咯。 嗯 咁大家 happy 啦，係咪？我坐喺度等你啲資產掉入嚟啫。咁、 嗯、 但係我唔相信呢個世界有一個的嘅人會拎1900幾億出嚟囉。 係。 係咪？ 係。 咁所以你話即係好多人都話喂係咪中信要取代李嘉誠啊，你唔會咁樣取代咪 唔係咁樣做囉。 你取代的過程當中你自己搵30幾把刀插落嚟再搵火燒自己。你冇可能咁做㗎嘛大佬啊。咁所以即係小心啲紅籌同埋民營公司，我哋玩開咁多年都係玩改革。而家真係改革俾你睇。但改得好爛啊。 嗯。 都刁轉啊，改得咁啊，所以呢啲要小心啊，你避無可避，防無可防嘅。 你當年八號仔啊，話曬都有住咗數碼港架地落去，變咗做 唉，呢啲多謝董伯伯啦， 係啦，地產項目，跟住然之後炒高個股價。and then 先至去壓落去啊！ 係啊， 當年嗰條數都好難冚。 唉，當年冇買呢個數碼港啊！嗰幾等嘢叫咩啊？數碼港 貝沙灣。 貝沙灣啦、啊，係啦、 啊。點、解？ 幾鬼平嗰陣？6000多蚊尺啫。 嗰陣時好平啦。 6000多蚊尺，哇！嗰陣時買咗，而家唉。 算啦，我俾我揀都係當年冇買寶翠園。 唉，寶翠園啊，當年啊，挨契弟咁挨人 買。係啊，真係。 真係，即係嗰陣時阿四姨太仲同我哋講啊，佢開賣嗰陣時係沙士啊。 唔係，寶翠園係。都是九 九、啊、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啊，9899。 貝沙灣就沙士， 係啊，貝沙灣就沙士。 嗰陣時仲話，誒、欸、有冇得減啊？冇啊，嗰度好優質㗎，誒、寶翠園啊，好優質㗎。你見唔好見個市跌啊，我哋唔會減價㗎，所以冇人買嘛。跟住我睇，哇，嗰度有幾優質啊，西環、啊。阿迪你住嗰头嘅，阿迪住得嘅地方有几优质啫，你附近啫嘛，系嘛 ？Exactly 对上啫嘛， 咪系咯， 行过去一分钟啫。 有几优质啊？咁啊，跟住而家变咗豪宅喎、啊，你吹唔涨啊？系嘛？ 嗰阵时 贝沙湾啊，我哋睇贝沙湾啊，哇，真系一只垂死嘅野狗都未必躝入去啦。 宝翠园啊，可以去到点啊？宝翠园我冇记错系应该98年9月到。即係發售嘅個示範單位啊，可以睇哪度去睇哪度02定03嘅，即係佢40多樓個示範單位啊，仲可以。 哦，咁又唔係話佢個示範單位賣唔出。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我意思係話咩？就係咧，你佢 exactly 喺寶翠園嗰度嘅，即係佢 個示範。 即係話咩咧？就係話喺嗰段期間啊，點解寶翠園開頭嗰3-4年會咁平咧？就係話寶翠園其實係收翻嚟嘅，收翻嚟就再起嘅。每户咧當時個價咧係俾咗300萬，跟住咧簽 contract 寫明嘅，你有一間我俾多間你，有兩間嘅，雖然係低層。咁嗰啲收完錢住翻入去之後，我有多間9899劈到個價，劈到冧曬落嚟嘅原因就係拱嗰扎單位出到嚟嘅。 唉，嗰啲買咗，我諗而家喊到而家啫。寶翠園而家貴到啊！即係佢又冇海景嘅， 唔係 佢有啲高層好遠先望到嘅喎， 唔係 好高層喎、 啊。你去 低啲望住你啊，大佬 ， 我嚟緊瞓街啦 。你啱，4S睇先，30多樓望到。 係咯，你真係估唔到㗎！你今日貝沙灣，我係睇貝沙灣咧，哇，行山咁樣行入去。6000多蚊尺嘅，我記得6000多蚊尺嘅。哇！而家皮幾兩皮幾三皮嘢， 望到南部噶嘛，法國嘅南部嘛。 因為我住過下貝沙灣嘅一段好短時間， 好正噶。 佢有海景嘅、 啊， 我住咗咗全海景。 啊、 但係咧，你除咗禮拜六、禮拜日喺屋企咧見到海之外咧，夜晚翻屋企咧見到海嘅黑掹掹嘅，船都冇隻嘅出邊。 係啊， 係間唔中見到隻港澳輪咧，呼呼飛過咁樣。哇！你同我講我海景，你話同我講見到恐龍都得啦，黑掹掹嘅出邊。 唔係嗰度，但係你又要咁講咧，到而家即係貝沙灣當然彈咗上去啦，車就唔方便咯，你一定自己揸車咯，嗰度就 係啊。咁你唔係你識鬼婆、鬼妹啊、鬼佬嗰度 OK 嘅 ，OK 嘅， 好鬼多鬼佬噶。 佢識鬼佬。 鬼妹啊，唔係我識鬼佬啊，的識鬼妹。 好 嗰度好多鬼喺度住咯，咁 OK 咯，個環境 個位 食飯又貴喎。係 啊， 哇！你喺裏邊食飯啊？我上個禮拜仲同阿梁心欣喺嗰個咩 W 酒咩酒店嗰間咩啊 ？W 豪唔係 W 豪廳 ，W 豪廳唔係喺西九嘅 W 豪廳。 唔知。 Meridian 啊 ，Meridian 啊 ，Meridian 啊， 咁上下啦，咪林燕玲嗰間嗰個奶嘢嗰間，食個鰻魚飯咧，咁我諗住梁心欣請嘛，佢話200多蚊喎。 咁大镬， 系啊，200多蚊鳗鱼饭、啊，跟住如果唔系就有间咩玉子餐厅、玉子茶楼，哇，又好贵咁样，边有人住噶，大佬啊？ 唔系人住噶嗰度， 但系咁贵。 系啊，你等于而家你翻去讲多少少嘅系，你等于西环个楼市系一路都企硬咗喺度，接近1萬蚊、1萬1蚊一尺。 咪系， 但係 以前西環俾人住啫。 我就係講我 三角碼頭嗰邊真係。瞓街都唔住三個碼頭。 我屋企97以為高㗎啦，370多萬，黐線嘅，可以標緊價750萬，但係真係有成交嘅。你睇下，真係有成交嘅750萬，呢個幾癲？萬二蚊。 你係咪蘇嘅哥你啫？ 係。冇啊，你唔係係買唔到啊，即係咁嘅意思。 你咩買唔到啫？ 但你西環 多啦， 但你西環 住緊啊， 但你西環 係西環地主嚟㗎嘛？ 黐線啊！ 幾條街㗎嘛？ 啱啱先講話有獵，跟住啱啱先話我住嗰度行上去邊係人住，然之後話地主呢條友， 你唔係人啦，你唔係人， 唔係好貴啊！真係即係 好貴啊，好貴、啊。 所以又要咁樣講咯，係等。幾時加個口息咯？第一口息就我諗兩口息就爆。 唔係，琴日耶倫啊，又放下口風咁啊，氹下你開心，就話好似啊、哎，美國經濟而家好似都，哎呀，又好似冇預期咁好噃，咁啊，可能即係市場 interpretation 就係、是、我應該都冇咁快加息嘅，咁所以琴晚美國咪升咯。係 啊，琴晚升。 係啊，啲隨噏嘅啫，呢啲好開心嘅美股而家。係 啊，求其噏下咪噏咯。係 啊，好啊， 好 啊，今日節目差唔多。 係啊 ，OK， 下個 禮拜好，拜拜。 拜拜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Yeah！ 哎、真系新年，啱啱正，啱啱正。 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酒嘅我。 系捉第三次捉酒。 因为第三次咧，系。